鼻子和象鼻子。小猪到野外去玩，肚子饿了，就用鼻子拱开地皮去找点吃的。嘴巴渴了，就跑到河边喝点清水。玩够了，走累了，就在沙地上晒太阳，挠痒痒，嘴里还哼着啰啰歌。忽然，他发现前面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长鼻子动物，他就跑过去问： 喂，你是谁呀？怎么你的鼻子比我的长那么多呀？ 啊，我是大象，我生来就是长鼻子。 小猪见大象用长鼻子一卷，一棵碗口粗的树就被拔出来了。小猪吓了一跳， 哦，这鼻子真厉害。 大象干完活来到河边洗澡，他用长鼻子一下子就吸进了许多水，然后像下雨一样洒在身上。小猪看得眯起了眼睛，心想， 这鼻子用处可真大。 大象洗完澡觉得有点饿了，就来到草地上吃草。他用长鼻子一卷一卷，地上的草一根不留的就被他卷起来送到了嘴里。小猪在一旁看着，心里想， 这鼻子可真灵巧，比我的鼻子强多了。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鼻子，那该多好啊。 想到这里，他对大象说， 象伯伯，把你的鼻子借给我用用好吗？ 大象说， 哈，鼻子长在我身上，怎么好借给你呢？ 小猪借不到鼻子，只好去找河马医生，请河马医生给他装一个假象鼻子。河马医生给小猪缝了个假象鼻子，小猪高兴极了，他把长鼻子搭在脖子上，一扭一扭地往回走。他得意地对别的小猪说， 我有象鼻子，我的本领比你们大多了。 小猪去拔树， 他把长鼻子往树上一卷，猛地一使劲儿， 哎，树没拔起来，假象鼻子却差点掉下来， 疼得小猪直哆嗦。 小猪去洗澡，他把长鼻子往河里一甩，然后使劲地吸水， 哎呀，水都吸进了嗓子眼儿，呛得小猪直咳嗽。 小猪又去卷草吃， 他摇着脑袋，把长鼻子在地上蹭来蹭去， 一根草也卷不起来，饿得小猪直哼哼。 小猪没办法，只好请河马医生再把长鼻子拆下来。 假象鼻子又变成猪鼻子了，小猪又能拱地皮、喝河水，自由自在地生活了。 小猪想， 象鼻子虽然好，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对我来说，最好的还是猪鼻子。